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延续我们上周啊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冬季科学进行锻炼这样一个问题，和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王老师呢一起去探讨我们在冬季如何更好的去参与运动锻炼。一方面呢是要克服自身的一些惰性啊，还有我们对于运动锻炼理念上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实际的行动过程当中也需要去做到科学安全的进行锻炼。那我们还是首先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王老师啊。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谈到过啊，就是我们在冬季首先可能会出现不利于健康的一些做法，例如说放弃锻炼，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我们总给自己找借口。但是后来呢听王老师去介绍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如果我们放弃锻炼的话，给身体造成的这些危害的确还是非常严峻的。并且呢我们也提到过了，这个青少年带来的这种影响也会更加的深远。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可以让我们的青少年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热爱运动的意识，让我们的成年朋友呢也能够以自己为榜样去给更多的青少年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着重就要谈一谈啊，我们冬季保持健康的一些对策和办法，主要呢是跟大家去讲一讲，教大家怎么去做我们正确的一些锻炼的方式，对不对王老师？ 对。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讲这个冬季啊，科学锻炼，冬季怎么能够保证健康的一些啊对策和具体的办法啊。那么上一期节目里面呢我们提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啊，那个就是外防输入啊，内防反弹啊，我们还啊不时的有这个零散的这种我们讲的 COVID-19 的这个发病。那么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冬季首先是要坚决的贯彻啊，政府啊、学校啊、这个机构啊，他的这个抗疫的规定啊，自觉的履行抗疫的这个义务啊。比如说呢，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啊，要戴口罩、勤洗手啊，不扎堆。包括一些我们地方政府的那个特别的政策啊，比如说现在讲的非必要不离京啊，啊，不要到处乱窜啊，啊，远离这个人流集中的地方啊，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流动和旅游啊，这个我觉得是义不容辞啊，是我们共同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条啊， 也是一个大前提啊， 这是一个大前提， 是的 啊，我们那个不能，不管你有什么借口啊，这个都是必须遵守的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孟莹也提到了，就是要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这个锻炼的重要性。 嗯 啊，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要很好的理解，说我这个锻炼和学习啊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有人曾讲过呢，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啊，其实体育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这个话怎么理解呢？我们今天也把它稍微的讲的细一些啊。那么有一本书啊，或者有一种理念啊，最近呢特别特别的流行，它是在讲什么呢？就讲这个运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啊，它讲运动改造大脑， 而且我也特别注意到了一些中学的校长啊，这些教育管理者啊，对这个问题呢都特别特别的重视啊。我曾经走访过一个中学啊，他们把这个运动改造大脑啊，做成一个雕塑啊，刻在这个学校最明显的地方， 哦，有点像是我们那种标语墙嘛， 啊，对，标语墙。这个规律性的运动啊，应该知道呢，就是它一定是提升学习能力的一个正向因素，而不会影响学习啊。就是我们讲的运动以后，这个神经递质的释放，就是比如说肾上腺素的这个释放就会增加，它会马上的就是改善人的这个反应速度，这种刺激就是运动的刺激啊，就是迅速的就促进了这个神经递质的释放， 嗯， 而且这个神经递质的释放呢，它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呢？就是我们一个运动刺激，比如说一个，这个弓箭操啊，一次这个课间操，那么它的刺激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呢？大概持续1-2个小时左右， 哦， 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学习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因素， 嗯 啊。那么运动呢，使我们这个额叶的功能区，就是皮层更发达。那么还有研究呢，就是它使我们这个海马结构的新生的神经细胞的数量是会增加的，脑的深部的啊，一个海马结构啊。那么它不仅呢运动啊，就是我们讲提高了体质，提高了心肺功能，它最重要的呢是一个影响，就是提高了人的长期记忆能力。 嗯， 不是说那个说哎这个耳朵听进去了，那个耳朵出去就忘了，而是呢就说哎，我们有的时候读书读得很辛苦，书本一合上什么都不记得，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讲运动对于提高学习的效率， 嗯 啊，是非常非常 有帮助， 有帮助的。 对 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讲运动它会改善大脑的供血啊，提高神经系统的这个灵活性啊，就是他讲这个兴奋和抑制它就比较平衡，那么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兴奋和抑制比较平衡啊。那么运动呢还可以转移精神压力啊，提高睡眠质量，当然也是这个就是有利于提高这个长期记忆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过去讲一句话，这个学习有的时候它不单纯的是一个脑力劳动，它有的时候还是一个体力活动。 对，是的 啊，你比如说你要冲刺了，你要准备高考了，你中考了啊，你这个后来你这个体力上面去，你的精力上面去，实际上呢你也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对， 所以呢一般讲呢，这个身体好的学生啊，体质特别好的学生，那么实际上呢在关键的时候呢更有拼劲，更能取得好成绩。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报道，我们很多的学霸都是那种特别会学习而且身体特别好的人。 是的， 不是单纯的一个就是说哎那个读书死读书读出来的。 对， 他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其实要强调一下啊，就是你要养成两种习惯，要同时并存这两种习惯，一个就是学习的习惯啊，就我们讲读书的这种习惯，另外也是锻炼的习惯。我们在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呢，我们也看出来了，实际上那个成绩好的运动员呀，智力也是相当发达的， 嗯， 啊，就是我们从小培养的时候呢，既要重视学习能力的培养，也要重视啊这个体育习惯的培养。 对， 这样的话呢，这个学生他一定是学的又好啊，身体又好， 嗯， 这也是所有家长啊希望孩子长大啊成为的那个样子。 对， 是吧？那么还有讲的这个运动啊，塑造健康人格， 嗯， 培养意志品质，培养拼搏精神，培养团队精神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个健康人格，讲哎，这个喜欢锻炼的小孩呢，就特别能善于交流， 是的， 就非常阳光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你要锻炼呢，你实际上还是要吃苦的。那个锻炼他要累啊，那疲劳啊，累了他才有一个所谓的什么超量恢复呀，他的身体才越来越好啊，所以呢他自然的就是啊 培养这个意志品质，培养拼搏精神。还有嘛，你比如说啊，体育都是一种团队合作啊，你怎么打交道，你怎么去和别人去协调，和别人去交流、 嗯、 那么实际上呢，这是其他的教育手段不能实现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呢，对孩子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当然除了塑造健康人格呢，那么当然为一生的健康呢也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是的 啊。那么第三呢，这个运动那本身呢就可以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啊，提高人们掌握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这个我们教育方针里边经常讲一句话呢，要培养这个啊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就是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就我们简单的讲啊，我们的这个载人飞船，你要出舱，你要在上面做各种实验，你的那个灵活性、体力， 嗯 啊，从哪里来呢？实际上是锻炼培养出来的，不是其他能力。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学习和掌握其他新技术、新技能的能力是要通过锻炼来实现的。第四个呢，还有一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运动呢可以让我们所有人啊，所有家长，你们家的那个优秀的遗传基因充分表达啊，就是它促进健康、促进发育啊。你的营养好了啊，你的那个锻炼好了，哎，那么实际上呢，他这个基因才能更好的表达。你比如说呢，锻炼比不锻炼的孩子呢，他身高就要长得高。 是的。 哎，你蹦蹦跳跳啊，你锻炼再加合理营养啊，那么你的这个基因啊，有助于我们基因的这个充分的表达啊。第五呢，实际上讲讲这个运动和大脑的关系啊，就讲这个。现在有一种病啊，叫那个Alzheimer disease 啊， 阿尔茨海默啊， 阿尔茨海默。现在的研究认为呢，就是运动啊，对预防这个是最廉价、最有效的一种措施。那这个结论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它不仅和我们少年儿童的这个智力发育有关，和我们中老年人啊，他的这个良好的，我们讲哎。这个脑子好使，反应快，啊，没有那么健忘，都是有贡献的啊。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 对，影响多重啊。 影响是各个方面的啊、 嗯。 那么我们这个冬季健康的对策和办法、啊，第一我们讲了政策，第二讲了就是怎么认识这个锻炼啊和学习和神经系统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关系。第三呢，我们就具体来讲 怎么来锻炼吧、 啊、怎么来锻炼。 对， 冬天的这个季节，或者说寒冷的这个天气条件呢，对肢体啊，对关节啊，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简单说一下啊、 嗯、 你比如说冷了以后呢，就会肌肉僵硬， 对， 关节不灵活，动作不协调啊。那么在这种环境过程中啊，在这种环境里面锻炼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人体的这个耗氧量是大幅度增加的， 对， 就很累啊。因此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个准备活动如果不充分的话啊，就特别容易导致运动损伤的这个出现啊。 嗯， 你比如说各种拉伤啊、扭伤啊、摔倒啊，当然还可能出现一些由于运动啊作为一个诱因导致的这种啊心血管意外呀、啊、什么运动应激综合症啊， 嗯 啊就会出现。所以呢，这个寒冷的季节究竟应该怎么锻炼呢？我们下边啊详细的把它探讨一下。 嗯， 一个呢就是在寒冷的季节啊，要特别重视准备活动。这个准备活动啊，我们把它的生理作用呢也用更这个浅显的啊语言呢把它解释一下、啊、 嗯， 就是准备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哎，你要在参加比较激烈运动前呢， 要有一点慢的跑跑跳跳啊， 铺垫一下， 铺垫一下。对，这个话讲得太好了啊，就铺垫一下， 嗯， 就是让组织温度提高。组织温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你要收缩的肌肉啊，这个温度上来啊，这个组织温度提高了呢，那实际上肌肉的收缩能力就快啊。那么我们的研究认为呢，说大概在什么温度下那个肌肉的工作能力最好呢？大概39度啊， 嗯， 左右。因为什么？实际上呢，肌肉的功能有赖于什么呢？就是那个酶反应速度啊，就说哎，3磷3酰苷合成的更快，那么呢我们肌肉呢这个啊，能量就更有充分的保证。这个组织温度提高是实际上是我们做准备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理和目标点啊。当然我们讲的是组织温度啊，那么我们讲哎，组织温度一高，你像产热增加，实际上我们的那个整体的温度也会提高。那么当然提高到一定程度呢，就触发我们的一个排汗了，就是我们维持我们这个恒定的一个体温的一个啊，必要的这么一个生理反应。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哎，你的关节的滑液增加了， 对 啊，改善了关节的灵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呢，肌肉的功能改善了，关节的灵活性改善了，那么当然我们做动作就比较协调，比较顺畅， 对， 我们那个发生损伤的可能性呢就会大幅的下降。 是的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讲那个克服内脏器官的惰性。什么是内脏器官的惰性呢？就是它是相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器官而讲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的腿脚都是比较灵活的，特别做完准备活动了，我们想踢一脚想打一拳，那个很容易做到， 嗯 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坐在这儿我们不动，说你心跳快一点啊，啊，你的呼吸是不是加深一点啊，心脏的收缩力啊增加一点啊，都不可能实现。 嗯， 它怎么可以实现呢？就是给了一定量的这个运动刺激以后啊，它是由植物神经控制来调动的，那么跑跑跳跳马上啊心脏这个收缩力就增强了。而且还有呢，我们讲血管的这个口径就扩张了，我们泵血的时候阻力就减少了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个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啊，就改善了。那么这么一种状态下呢，实际上它会大幅度的降低啊我们锻炼而导致的这个心血管意外的这种出现。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呢，我们刚才讲准备合同干什么呢？就是让这个心肺功能和运动功能匹配。 嗯 啊，就是说运动器官需要大量的供血供氧的时候呢，心肺功能可以提供给他。 对， 可以实现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如果是不做准备活动，那么经常会出现一种运动性的疾病啊，叫运动应激综合症。 嗯， 实际上讲什么呢？就讲的急性心功能不全。就是我们冬天了老不活动的状态下，或者说我们终止运动了，我们又去做锻炼的时候，你的运动量稍稍的大一些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脏没有任何毛病的时候，都可能发生一个急性的心功能不全。 对， 就说呢，回心血量大的时候， 嗯， 心肌收缩无力啊，就是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全身的供血供氧的需要，特别不能满足高位器官的供血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那个眼前发黑呀，啊，突然的摔倒啊，啊，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如果是说你有基础性疾病呢，那个就更危险了。 对， 啊，所以我们讲呢，这个准备活动呢，也是预防，除了预防我们这个肢体损伤以外啊，它也是预防这个心血管意外的一个必要的措施。 对， 啊。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冬季如何科学锻炼。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冬季如何科学锻炼。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王老师的介绍吧。 准备活动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提高神经性一个系统的这个兴奋性啊，就通过跑跳啊，通过动员机制啊，啊，当然还有一些兴趣爱好啊，啊，语言刺激啊，就提高了我们的专注力，提高了我们锻炼的兴趣啊。那么当然一个是提高了训练的质量，另外一个呢也是会有效的减少损伤的发生， 嗯， 就是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第四个呢，当然它本身我们跑跑跳跳啊，做一个啊铺垫啊，刚才孟莹的语言很通畅，那么它会改善内环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血液会重新分配， 嗯， 就是我们讲这个消化道啊，内脏，那么它的这个血管会收缩，四肢的血管会扩张，大部分的血液啊会流到这个运动器官去，就是让这个肌肉啊里边的供血更养更充分， 嗯， 那么我们的运动呢能力就更强了，我们动起来的时候呢就更轻松自然了， 对， 而且呢我们那个运动的技术水平呢才可以发挥出来。准备活动怎么做呢？实际上呢就是跑跑跳跳啊，让身体发热，这是第一步啊，跑跑跳跳。第二呢，要做一些伸展练习，啊，就是把这个关节活动开，把肌肉活动开，啊，然后呢，再去做你的兴趣爱好啊，或者是体育课要完成的一个东西啊，一些项目。那么有人就问，那什么算做好准备活动呢？实际上呢我们讲就这么三句话啊，大家知道呢，一个是身体发热，就是我热了啊，但是冬天呢让身体发热呢你那个时间要长一点， 对 啊， 肯定的嘛。 那么因为它气温低嘛，你没有做不到这个水平的就不够。第二句话叫微微出汗， 嗯， 要做的微微出汗。第三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没有疲劳， 嗯， 不是做个准备活动我累的我都那个其他锻炼都没办法进行了，所以这就是准备活动的一个标准啊，很形象很简单， 它的一个度的把握、 一个度的把握， 是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呢？过去确确实实我们体育大学学生到了普通中学去给人带体育课，一个准备活动做完了，大概有60%以上的学生坐在地上都爬不起来了啊，那后面的课没法上了啊，所以那个实际上做过了也不行，不做呢也不行啊。 嗯， 那么当然对我们中老年人呢也有重要的这个参考价值。第二个呢，这个冬季锻炼啊，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呢，充分补水。 啊，补水的问题。 哎，这个太重要了。有一些人会问这个问题啊，冬天看不着出汗呀，是吧？不像夏天，大量出汗。当然呢，那个你要补水，大家容易理解。说冬天又不出汗，你为什么要大量要喝水呢？实际上呢，冬天补水的这个压力啊，并不比夏天小。 嗯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冬季的缺水，有的时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说呢，经过一夜的休息，环境干燥啊，皮肤脱水啊，包括呼吸脱水的这种蒸发的梯度是增加的，就是周围环境干燥了，实际上呢，你带出来的水分会更多，你这个皮肤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只是你看不见，它不形成汗液。那么再加上呢，就是说一夜啊，它的排尿排便水分丢失，早上起来呢，身体是严重缺水的啊。缺水导致的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血液的粘滞度增加啊。你这个心脏打血的时候，心肌就会特别的费劲儿， 嗯 啊。那么刚才讲了，实际上对于那些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危险。 是的， 你不补水，你去锻炼啊，你想，那本来心脏的功能就不好，然后呢，你还要去锻炼。那么锻炼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心肌的耗氧量会增加。 嗯， 耗氧量增加的时候，阻力又增加了，那么导致了心脏的这个耗氧量会更大啊，那么当然它的危险呢就必然增加了。怎么补水呢？我们简单说啊，就是锻炼前呢，一般呢要补这个400到600毫升的水啊。如果你时间长的锻炼呢，那么锻炼隔个15到20分钟呢还得补， 嗯 啊，150毫升到200毫升的水。 对， 那么当然我们讲，如果是长时间锻炼，你比如说哎，你要去登山啦，你要去跑步啦，你要去骑自行车啦，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什么呢？要在那个运动开始之前和运动开始的前一个阶段啊，你比如说半个小时、45分、40分钟之内的那个补水很重要。那个时间长了啊，我们讲了，由于那个中央循环啊，它的这个，我们讲的血液供应量是会下降的， 嗯， 你喝了它也不吸收，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进入肺的，胃的这个，从胃吸收的水分，从肠道吸收的水分都会大幅度减少，啊，所以呢，要注重在运动开始的前一段来补水啊，那补水的效果呢就会更好啊。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讲，最好是补一点那个低剩的运动饮料，如果长时间的话，短时间呢就无所谓了。第三呢，我们讲冬季锻炼就是要特别重视这个循序渐进，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啊。那么对于我们那个体育爱好者啊，有习惯有经验的人来说，那么你按照自己的习惯啊，你把运动坚持下去就好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特别说一说，对有基础性疾病的人而言呢，这个循序渐进呢就显得特别特别重要了。 嗯 啊，就说呢，参与锻炼呢，一定要让身体有一个啊，就是过渡的过程，或者叫适应的过程。那么如果加速这个过程呢，有的时候就导致损伤啊，导致疾病啊。运动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啊，运动有的时候是把双刃剑， 是 你那个运动过度了会疲劳啊，会造成损伤，甚至呢导致啊成了心血管意外的诱发因素。运动为什么可以改造体质、改造人的功能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对运动适宜的运动是可以产生刺激的，那么它适应了以后，就是它的一个健康的改善和一个体质的改善。 嗯， 但是你把这个过程加速了，有的时候呢反而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当然还有一条呢， 就是我们那个要做的很充分的是什么呢？就是运动要有一定的疲劳啊，没有疲劳呢，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你这个刺激是不到位的。 嗯， 疲劳恢复了啊，就它会产生超量恢复，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去刺激啊，我们的身体的劲儿一定会越来越好啊。但是你运动呢完全不累，那运动呢量不够，那实际上对我们改善健康改善功能啊，它的作用呢就不是很大。嗯，第四条呢就是怎么锻炼呢，一定要坚持一个适度的原则。 这跟上面那条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嘛， 相辅相成，但是它又不太一样啊。这个适度原则讲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 嗯 啊，主要是讲这么一个理念。特别是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啊，不要去和别人攀比， 嗯 啊，适合自己的就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运动量过大的时候除了导致疲劳以外呢，它还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啊，就是说运动了反而导致我们容易感染其他的疾病，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啊还需要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前提下，这就更是个问题了啊。 嗯 啊，这个呢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理论叫讲 open window theory， 就讲一个开窗理论，说你突然给身体的运动强度加的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那个免疫抑制的这些激素啊，就我们讲的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会增加，那么它抑制了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细胞的啊这种作用和功能，那么你的那个抵抗力是下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看过不少的报道，就是马拉松比赛以后它的感染啊得感染性疾病的 增高 概率会大幅度的增加 啊， 那么大概增加15%-30%啊，不同的报道是不一样的啊，什么拉肚子什么发烧的啊，其他疾病都来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那个猝死的研究， 嗯， 心肌纤维化的研究，就好多你比如说国际上的知名的跑者啊，哎，他也有锻炼的习惯，他怎么就发生猝死了呢？实际上呢现在的一个研究表明的是，过分的长时间高强度的活动呢，它会导致心肌的纤维化啊，就说呢导致我们这个心肌里边的啊这个胶原纤维的大幅度的增加，心脏就僵硬了，它的收缩就无力，然后呢它可能就会导致啊猝死啊这些意外的情况的发生。所以这个地方讲什么呢，它不是锻炼啊，就是我们讲的一定是运动量运动强度越大越好， 对， 要适度，讲的是这个道理。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呢，当然我们特别特别的要强调这一条。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第五个呢就是说科学锻炼要坚持那个全面性原则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重要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没有做到这个啊，就是我们这个健身锻炼里边的一个缺陷。因为我们的身体机能啊是多方面的这个素质决定的，你比如说我们讲过有氧啊，有氧能力的培养啊，有氧能力的锻炼，它练什么呢，就是练心功能，练这个肺功能，练提高我们的代谢能力啊，再比如说力量啊，这个力量管了什么呢，管了我们的这个啊肌肉的这个收缩的速度啊，管这个人的这个精力够不够啊，灵活性好不好啊，当然还有就是身体这个平衡能力啊，包括我们的工作劳动能力都和力量是有关的啊，那么还有柔韧， 对， 就是关节你拉开拉不开呀，你那个步幅够不够啊，你的什么肩关节的活动度够不够啊，啊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柔韧性 柔韧、嗯、 啊，当然还有平衡能力， 嗯， 就是我们容易不容易摔倒啊。我们讲什么呢？这个全面性原则是讲的，就是不同的锻炼方式啊，就这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它只影响身体的某些功能， 嗯， 一种锻炼呢不能覆盖所有的啊，或者是取代其他的锻炼方式啊。所以呢我们讲什么是一个好的锻炼呢，就是你要包含的内容全面。 是的， 当然不是说呢你每天都要做这些，你起码呢要想到啊，我昨天跑步了，我今天是不是做做力量啊，啊，或者说跑完了以后呢是不是做点牵伸啊，啊， 就是我的锻炼当中这些应该都有所 包 含。包 括哎，孟英说的非常好，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些因素里边去、 嗯、 当然不是在一天做成，但是呢它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范围里边，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野中啊。 嗯， 那么下面呢我们具体的讲啊，练哪些东西。 嗯 啊，你比如说首先呢我们要练有氧啊，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关注。 嗯， 什么有氧能力怎么培养呢？有氧能力到底是就是做了这些活动以后对身体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啊，首先我们简单说说有氧的概念啊。对老百姓来讲，你一般理解到就是这个强度相对比较小啊，然后时间比较长的运动都是有氧锻炼。 嗯，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广场舞啊，老百姓最喜欢的，包括走路，包括慢跑啊，包括球类，包括游泳，包括自行车，只要你那个强度啊不是很大的时候都叫有氧活动。当然呢如果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划分呢，我们过去讲呢就是大量出现乳酸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到了这个有氧的边界了。 嗯 啊，那么不出现乳酸功能的情况下呢，哎，都是一个有氧功能啊。那么有氧练了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练了有氧呢就是一定会提高我们的心功能， 嗯 啊，提高我们的呼吸能力，还有呢提高我们肌肉啊对氧的这种吸收能力。带给我们的身体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会升高，就是有力的脂蛋白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会下降。这样的话呢就是它会有效的预防各种啊我们现在讲的代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当然也有益于啊就是减肥啊，有益于那个预防二型糖尿病啊，啊这都是我们讲的有氧锻炼以后带给我们身体的好处和贡献。有氧呢是最容易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啊锻炼方式。 嗯， 不管你在做什么把它坚持下去啊，一定会有好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你要做点力量锻炼啊。力量锻炼呢又叫阻力锻炼，因为我们讲力量呢改善精力改善体力啊，当然我们还前面还曾经讲到过了，预防肌少症，就这个肌肉含量太低的时候啊，一般讲呢，那个好像我记着啊，男子的握力不到20公斤，女的不到16公斤的时候，可能就肌少症了啊。 嗯， 那么肌少症呢，它和这个骨质疏松是相伴发生的。 嗯， 肌少症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然对我们开展体育活动呢，是一个特别负面的影响。那么肌肉少了就没有精力， 嗯 啊，肌肉少了就容易摔倒啊，容易骨折。所以说这个力量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的 啊，从正面讲呢，我们力量说，哎，你那个改善自尊改善形象啊，男子挺拔威武啊，女性呢就是精致干练啊，妩媚动人，活力四射。就是这个力量呀实际上对健康的影响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其实力量呢我还想讲一个呢，力量呢是个理念。 嗯， 不是说呢我非要 找什么器械才能练。你比如说呢，不管是谁家嘛，总有一片空地嘛， 嗯， 你可以做做俯卧撑， 嗯， 你可以做做那个俯卧撑，做俯卧撑练哪呢？就练我们上肢的力量啊，简单的说。那么你做做下蹲起啊，就原地的蹲起可以做吧，那就练我们的股四头肌。你还可以做做什么呢？现在流行的做做平板支撑啊， 嗯， 啊，练腰腹肌啊，仰卧起坐，然后做做那个铜桥， 对 啊，就是说屁股抬起来啊，那么就是练的背肌，练铜肌， 嗯， 这个练力量呢，实际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练， 是的， 对吧？你们家有门框，你说我趴下了，有些人高血压，我头疼，推你们家的门框是可以推的吧？ 嗯。 然后我们讲那个什么米袋子面袋子啊，你们家的那个小孩啊，或者说更下一代小孙子啊，你抱抱举举他啊，都是力量练习。 嗯， 而且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练。 对 啊，只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力量训练呢还要注意以下问题。这个就是说它和我们损伤的发生啊关系比较密切。 嗯， 就练力量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左右侧的肢体的力量要平衡。 嗯， 啊，我们在研究这个损伤发生的时候呢，就说左右侧的力量不平衡的时候，包括左右腿啊，如果力量不平衡，什么十字韧带损伤啊、扭伤的发生率就特别高。那么左右侧，你比如说左右侧的腹肌啊、左右侧的肢体啊，都是这个类侧的情况啊。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上下肢的力量平衡。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肢体内外的力量平衡。 对， 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核心区的啊力量。 嗯， 那么核心区呢，当然它不是我们完成体育动作的一个主要的力量来源，但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上下肢的协调，上下肢力量间的上下肢之间的力量的这个传递啊，那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核心区呢实际上就讲了我们的腰腹的力量练习。 嗯，对， 你练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协调啊，对手背肢体的控制会更精确。 嗯， 你比如说我们要打球，我们有的时候要踢足球，你如果是这个腰来腿不来的情况下啊，第一个呢你的球打不好，没有准确性，再一个呢，也是你特别特别容易导致损伤的一个出现。 嗯， 啊， 对。 按照国外专家的说法呢，说你这个核心区域的稳定性没有，你要想精确来控制啊这个四周的啊这个肢体的精确性，那是不可能的啊。 嗯。 第三点呢，就是伸展练习。 嗯， 啊，这个伸展练习呢，就是让我们那个动作更灵活啊，肢体语言的表达呢。更大方，而且呢提高运动效率，减少运动损伤。但肢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啊，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的，就是加速恢复，放松肌肉，降低肌肉的这个张力啊，改善局部的循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伸展练习怎么练呢？当然我们讲老百姓呢，你做做那个牵伸就行了。 嗯， 啊，完了呢说哪最累你就把哪块肌肉拉长啊，每天都要做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讲就是要特别注重肢体的稳定性的一个练习。 嗯， 稳定性练习里边呢，当然一个我们刚才强调了，就是力量和稳定性是密切相关的啊，它是这个决定啊我们这个身体稳定性的关节稳定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呢，我们讲啊，今天强调一下呢，就是要注重一下本体感觉功能的改造和训练啊，就是要练练什么呢？练练这个闭眼单腿站立，不稳定界面上的啊，这种平衡稳定能力啊。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什么户外的挑战的那个绳梯啊、浪桥啊、独木桥啊、啊平衡球、平衡垫，啊，等等这些东西，不稳定界面和本体感觉功能练习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的问题。 嗯，